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小五愣了一下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花瓣上的红光，一股强烈的不安从心底涌起，猛地回过头去寻找那自己最关心的人，但是他却发现座位上空空如也。 血色光芒，血光之灾啊！小三去什么地方了？啊！ 小三说他先回去修炼了。 小三出事了，他肯定出事了。啊！ 小五这是怎么了？大师不是说小三回学院了吗？在天斗城内还能有什么事儿？ 我们也去看看。 戴沐白也站了起来，追着小五的方向跑了出去。史莱克七怪同气连枝，众人纷纷起身。虽然他们心中都不认为唐三会出什么事，但是为了以防万一，还是集体行动。幻境依旧在继续，猥琐大叔伯乐已经准备进行最后一步。整个画面在唐三眼中不断被放大，那撕心裂肺的痛苦仿佛要将唐三的心撕成碎片一般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唐三的眼神突然变了，刹那间眼中的血红突然消失，紫金色的光芒喷吐而出，在他面前的小五和不乐在那紫金色的光芒中瞬间破碎，周围所有的一切幻境在唐三眼中瞬间消失。左手拍地，身形弹起，唐三整个人在空中做出了一个半转的动作，整条右臂就在这半转动作中猛地甩了出去。他那紫金色的双瞳正好对上了一脸惊愕之色的十年，一道无声无息的黑芒已经到了十年身前。这时候十年再想闪躲已经来不及了，他双臂瞬间同时抬起，魂力极度凝聚，左臂微微一麻，那道黑芒已经没入了其中，就连他不惜伤害自身极限催动爆发而出的魂力也没能挡住。唐三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，在半空中翻转的身体重重摔落在地，大口大口地喘息着。他双眼的光芒已经恢复了正常，一只手勉强支撑着自己的上半身抬起，另一只手抹掉了嘴角处的血迹。虽然挡住了那道黑芒，但此时十年的眼神却已经是一片呆滞。 不，这不可能，你不过是一个刚过四十级的魂宗，怎么可能破掉我的第七魂技？ 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你输了。 我输？你小小年纪口气倒是不小。虽然不知道你是如何识破我第七魂技梦魇的，但你认为这样就能够战胜我了吗？真是太可笑了。凭我72级的魂力，就是不使用任何技能，也不是你能够破防或者限制住的。就算你破了我的技能，结局也不会改变。不过在你死之前，我给你个机会。我很好奇，你是如何破掉我梦魇神技的？说出来，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点。 你没有知道的资格，还是做个糊涂鬼吧。阎王叫你三更死，谁敢留你到五更？再见。 十年先是愣了一下，紧接着他的脸色突然变得怪异起来，整个人的身体已经完全僵硬在那儿，右手抬起指着唐三想要说些什么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他的双眼仿佛要从眼眶中瞪出来一般，唐三依旧冷冷地看着对手，对于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似乎早已经在他的预料之中。十年的身体应声倒地，七窍黑血横流，整个人身上都已经弥漫着一层奇异的黑色，黑血在地面上扩散，似乎在不断掏空着他的身体。渐渐的， 由内而外扩散到皮肤骨骼，十年的身体竟然就这么烟消云散了。上天是公平的，运气这种东西只是相对而言。他是死在唐三的手中，或者应该说是死在唐三的算计之中。身为72级魂圣的十年，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唐三的子级魔童正是一切幻境的克星，而且在唐三服用忘川秋水露之后，更是变得像火眼金睛一般。别说是第七魂技的幻境，就算是第九魂技，只要是幻境，一样无法蒙蔽他的双眼。早在唐三发现不对的时候，他就暗运子级魔童，仔细观察着周围的一切。十年自以为唐三身处幻境之内，可其实唐三一直都知道他自己真正的位置，只是始终没有发作而已。41级与72级之间的魂力差距实在太大了，唐三知道就算自己想要逃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所以从十年露面要杀他开始，他就在给自己营造机会，营造一个给对手一击必杀的机会。唐三知道那将是自己唯一活下去的可能，所以他一直在等，哪怕是承受幻境那样痛苦的折磨，他也隐忍了下去。直到小五即将真正受辱的时候，他才爆发。尽管那时候并不是唐三想要寻觅的最佳时机，但是他已经忍无可忍了。以唐三的聪明，他会不知道蓝银草笼罩身体根本无法在幻境中保护自己吗？不，当然不。他那蓝银草的使用并不是为了保护自己，只是为了遮挡十年的视线而已。在十年被遮挡的情况下，唐三从他的24桥明月夜中取出了一样东西，一样令他有可能翻盘的东西。唐门内门暗器排名第三，追魂夺命阎王铁。唐三只有一次机会，一旦失败，以双方的魂力差距，就算对手不使用残梦武魂，死的也将是自己。除了阎王铁，唐三也想不出还有什么武器能够破开对手的防御。他甚至没有使用任何控制技能去锁定对方的身体。阎王铁需要锁定对手吗？那淡淡的黑芒凝聚的却是唐三全部的魂力，这是唐三在修为超过40级后才拥有的一击之力。当初在冰火两仪眼旁，唐三一共炼制了三枚阎王铁，此时终于展现出了他那恐怖的效果。阎王铁效果两重，又称一铁双杀，剧毒无解剧毒，哪怕是毒针入体的瞬间将肢体斩断，也无法阻止那毒素的瞬间扩散。哪怕是唐三自己在使用阎王铁的时候，也需要将自己的玄玉手提升到极限，不敢轻易与之接触。除了毒以外，阎王铁更加恐怖的是它本身的构造。入体之后，这阎王铁立刻就会碎裂散去，毒素随着血脉传递的同时，碎裂的阎王铁也会跟随血脉直接攻入心脏。并不是说阎王铁的剧毒就完全不能被解除，世间总是一物降一物，有毒自然会有解药，但是阎王铁蔓延的速度实在太快，就算有解药也绝对没有服下的机会。阎王铁入体只会感到微微一麻，它不会带来痛苦，当感觉到不对就已经到了死亡之时。以十年72级的魂力，也只不过是说了几句话的功夫，整个人就已经化为了一滩黑水。唐三没有离开，因为他没有力气了。将体内的魂力凝聚于一点，需要正好达到阎王铁本身所能承受的极限，再将其释放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无视防御。任何护体罡气都无法阻挡阎王铁的侵袭，这才是他最可怕的地方。再加上特殊的手法，闪躲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在这个世界或许会有变数，毕竟有些强大的防御类魂技未必就不能阻挡阎王铁的攻击，譬如像当初唐三他们遇到的玄武龟魂师。此时唐三正在大口大口地喘息着，看着已经化为了一滩黑水，已经令地面形成一圈枯黄的十年，他心中不禁一阵后怕。要杀他的毕竟是一位72级的魂圣， 如果对手不是使用幻境，而是一名强攻系魂师，就算自己的阎王铁能够击杀对手，恐怕也是一个同归于尽的结局。在他内心之中，强烈感觉到了自己实力的不足。虽然在同龄人中自己可以算是翘楚，但和真正的强者相比还差得太远太远。从如意百宝囊中摸出一片龙之液塞入口中，唐三恢复着自己的体力。正在他准备调息一番尽快回到史莱克学院时，他眼角余光突然从十年所化的那滩黑水中看到了一团彩光，一股强烈的惊讶涌上心头。他对阎王铁剧毒的腐蚀性再清楚不过，就算是坚硬的宝石也会在那剧烈的毒素腐蚀下化为乌有。究竟是什么东西居然没有被这毒液腐蚀？他强撑着身体站了起来，唐三小心翼翼地走进到黑水旁边。当他清晰地看到那彩光闪烁的物件时，整个人的瞳孔不自觉地收缩了。那是一段骨头，长约七寸，前端略微弯曲，生有三寸像是指骨一样的凸起。从位置上看，竟是一段缩小的左臂骨骼。两个字骤然在唐三脑海中扩散，令他大脑瞬间陷入了短暂的空白。 魂骨，是的，这肯定就是魂骨，左臂魂骨。十年，竟然还有一件这样的宝物。 唐三心中并没有惊喜，而是恐惧。如果之前十年用出这块魂骨的效果，就算不使用武魂，唐三也绝对抵挡不住。唐三知道，如果不是幸运女神的眷顾，或许自己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。如果不是唐三拥有窥破一切迷幻类魂技的紫极魔瞳，如果没有那霸道绝杀的阎王铁，如果不是十年没有全力以赴，这些如果哪怕只有一个实现，那死的就一定是唐三。唐三身上的衣服已经被冷汗浸透了，他从旁边掰下一根树枝，小心翼翼地将那块魂骨挑了出来。当魂骨成功被挑出时，他手中的树枝也已经被腐蚀殆尽。随后，唐三从24桥明月液中取出了随时都储备的清水，对那块魂骨进行反复冲洗。令他意外的是，这块看上去十分绚丽的魂骨上并没有沾染什么毒液，就算是清水与其接触，也是一瞬间就会滑落，不会在上面留下任何水珠。休息了片刻，唐三的玄天功恢复了几分，功运右手，以玄玉手将那块魂骨捡了起来。魂骨一入手，立刻就传来一股极为奇异的感觉，仿佛它本身就是属于自己的一部分似的。尤其是当唐三用左手触碰这块魂骨时，其中蕴含的特殊能量更是要钻入自己的左臂中一般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